係嘛？即係所謂成因也者，就喺呢一度啦。咁啊，講到呢度啦，咁我哋要轉到第一個話題啦。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。 好啊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